上普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骑行地球浪迹天涯的创业者孙健的故事。他本是一名水利规划工程师，曾获得54青年奖章。然而就在事业风生水起之时，他为何毅然辞职加入创业大军？当梦想遭遇现实，是勇往直前还是就此止步？骑行地球浪迹天涯的创业经历又让他收获了哪些别样的风景？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孙健讲述他自己的精彩故事。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啊，孙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上回咱们讲到了辞职创业啊，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决心要能够下了也不是太容易。你私下里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说，创业这事儿走到现在当然已经相对来讲稳定了，但是这个过程，你拿了一个成语来形容叫九死一生，有那么邪乎吗？ 哎呀，那肯定是这个，我相信啊，每一位听众听到我说这话的时候肯定都心有感慨。 嗯， 因为真的是，如果创业成功，你一定是悲心交集。 嗯， 如果创业失败，你一定是这个心里头特别的难受。 嗯， 对，一定是这样。 就是你的成功和失败的标准是什么呢？因为可能很多创业的朋友其实挺茫然的，你像我们那会儿年轻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尝试，怎么就叫成功了，怎么就叫失败了呢？说我这公司最后解散了啊，人都各奔东西了，这就算失败了吗？ 其实啊，你说创业成功，如果要用社会上的量化的话，那你一定是功成身就，就是你的目标达成， 就非得跟马云似的那样。 哎呦，马云那是大境界，大成功， 哎，是吧？ 咱们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不失初心， 嗯， 就是你行走千万里，回来仍是同心， 嗯。 今天上午我就跟朋友聊这个，就是我以前做的品牌叫骑行地球嘛， 嗯，对。 然后我骑行地球中间沉浸了一年半，但是呢，我随时可以拿起来，就是我心里头对于骑行地球，对于全世界浪迹天涯，带着身边的朋友，带着全世界喜欢用自行车来体验全世界壮观美好历史文化的这个旅游方式，我心里头这股火没有灭， 没变。 对，随时如果有机会，像今天就有机会，有朋友是旅游公司，说孙长老，因为我的外号叫孙长老，说长老，说你这骑行地球我们研究研究，真不错， 哎， 你呢做了这么多年别扔下，我们现在条件成熟，想跟 你 合作，咱们一起做。然后我说，那我就是跟您一起好好聊，从逻辑链上，从产品线上，从咱们各方面的准备，成熟不成熟，不成熟我们去把它补齐， 对， 成熟了我们就做。但是呢，说前一年半我呢是因为创业失败，骑行地球呢沉沙折戟，但是呢这套东西全在我这里，资料啊，品牌啊，包括策划方案，全在我这里，随时能拿起来，我呢不会被失败，不会被赔钱，不会被这些得失呢让自己的心沉沦，就是放弃啊或者怎么样，不会，但是呢我也会安安静静的呢生活，去把我的工作呢搞得风生水起，但是如果哪一天机会来了，我再重新把它抬起来， 大旗又举起来， 对，大旗再举起来， 东山再起啊。 对， 这就是所谓的咱们老说不忘初衷，不忘初衷，这个初衷是什么，是吧？ 对， 你一定要清楚。你口口声声的说你创业失败啊，你这个失败是怎么个意思呢？就是进行不下去了， 肯定是那样， 赔钱了是吧？没有资金了，然后这个 就简单一句话，跳楼的心都有 啊，就是这个事儿干不了了。 对， 当然这是一种失败啊。你所说的这个失败呢，它是也是暂时的， 你的项目持续不下去了，只能中道崩殂。那么呢，你就先放一放， 放一下， 给自己换一个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时候呢，柳暗花明又一村， 哎，就有可能在其他的地方，这个又有所收获。 对对对， 咱们爱打台球的好多年轻人啊，这个有那么一句话叫“东方不亮西方亮”，原本只说这个台球啊，它在这个案子上撞来撞去的， 对呀、 啊，它可能这个袋口没进去，没准进了另外的一袋口。 对， 但是这个引申到生活当中呢，就是说我在这方面可能走投无路了，没走不下去了，但是哎，我换个方向，没准我就成了。 你看我这不就是绕了一圈吗？ 啊， 我绕了一圈，我先潜心的去做这个商业咨询，给我们私人企业的大老板，给他去替他打工，自己呢放下身段，然后呢谦虚谨慎的去学人家东西，圆融嘛，一个是磨自己的脾气，一个是反思，然后同时呢也学习到很多新鲜的管理方式， 哎，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间机会来了，抓住吧， 翻过头来我又干上了。 对， 哎，那咱们还是翻回头去继续回忆你的这个人生哈。咱们上次说到了创业，实际上你辞职创业以后，也开了个公司，还是跟水利设计有关的。 对呀， 哎， 还是跟水利， 这个好理解啊，这你本行嘛， 对， 干了那么多年，你有经验。那你这个以设计公司的形式出现，就跟过去在设计院里头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你过去就只管去做这个设计的事儿就可以了。 对， 哎，但是你要创业当老板，那就这个事无巨细了。 可不嘛，那真的是事无巨细，细以资之。那个咱诸葛亮出《出师表》里说的， 哎， 那确实是，而且每天脑袋上睁开俩眼就想着，脑袋上悬着一个剑， 就是你这还有得欠人多少钱得 还。对对对，你的房租啊，工资啊，你得想很多很多事儿。 对，而且你这个活儿接来以后，你还得设计啊，这个注重质量啊，管理啊等等吧。那个时候创业的话，你这资金从哪儿来啊？是自己 积蓄啊？ 都是自己的积蓄。 对，自己的积蓄， 拿出来注册公司。 注册公司，然后开始接项目。 这个也是水利设计，那人家设计院也接，你也接呀，人家凭什么就把项目给你呢，不给设计院呢？ 这个一是市场太大了，就是这水利设计市场太大了。然后呢，一个小小的水利设计院，他根本就接不过来。所以呢，全国各地的水利设计院，都来齐聚北京，因为咱们北京有冬奥，有通州核心区，有南水北调，这家伙这大活小活太多。 就是我接不着那大工程，我接那个小活。 你像我们就是接小活。但是也能活下来。 对，你比如说咱给一大工程，咱做点专项的设计。 对，就这意思。 哎，这个那这个就得凭着你跑吧，人家不会拿着这个工程是找上门来说，哎呦孙姐求求你，你给我干了。 哎呦，那不是，那不是， 没有， 那不是。你像我以前给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那些社总给他们讲专业课，像防洪规划什么的，他们呢就一般情况下就是有这种他们的分包， 就想到你了 啊，孙老师孙总你来吧，这活交给你。我每次都不让他们失望， 是吧？ 所以口碑就出来了。 那你这个设计公司是都由你来呢？从这个接洽业务到这个设计图纸，到这个搞这个设计工作，全是你一个人呢，还是也得有个小团队？ 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 哦， 就是大家呢，那个各自每个人都是模块化，每个人有自己的强项。我是属于那种万金油了 啊， 又能商务谈判，然后又能做这个技术方面的审核小核。 哎，你就是一颗螺丝钉， 对对， 拧在哪儿就在哪儿起作用。 这相信很多听咱们故事的老板肯定心有感触。 对对，因为这个创业的过程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不断的去干的这么一个过程， 跟自己较劲。 哎，对，什么活你就算你交给别人干，你也不放心呢，对吧？ 对呀。 哎，这个因为这个毕竟这个企业它是你一个辛辛苦苦的这么一种结晶， 真的是你的结晶吗？ 就像孩子一样， 真是就是孩子嘛。 你这个把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吧？哪怕最后是说 消失了，失败了，那他在你的心里也是一个不可磨灭的那么一个印记。 对，所以说第一次创业就是做水利公司，因为自己经验不够， 哎， 经历失败。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正常，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没有我觉得一个老板就打从一开始，然后到最后就一帆风顺，这中间什么波折都没有，这不可能的。 那确实不可能。 哎，就像你说的，这个创业的人他得有这种精神，我能创的时候我就使劲创，我创不下去了，我把它放下，然后换点别的干。哎，这个其实我觉得挺好，这个心态特别好。 对呀，啊，就确实是我一直保持乐观。 你这个对呀，啊，你这个是你就是这样的一种个性呢，还是说你在这个挫折当中你练成这样的呢？ 如果要是说没做铁刷俱乐部之前呀， 啊， 我是一个很任性的，就是人讲话叫北京大少爷。 哦， 就是属于动不动就是一切都以为我自己独尊吧， 高兴我就干，不高兴 我就 甩，我就甩了 啊！然后有了铁刷俱乐部，一起去带着兄弟们一起去为咱们北京的这交通啊、公益事业去努力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很多挫折，慢慢的心态历练出来了。 哎，也可以这么理解吧。这铁刷呢，就是你创业的这么一种雏形，一种演练，一个实习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啊，确实是我的好心态， 嗯， 还有像钢丝一样的神经，大心脏 是吧， 都是通过俱乐部磨练出来的。 嗯，我听说你还开过轰趴馆，就是你搞这个水利设计公司，这好理解啊。这轰趴馆，这是在你那水利公司结束之后啊，还是同时啊？ 哦，水利公司啊， 嗯， 第一次失败， 哦， 现在第二次成功。 哦， 然后呢，轰趴馆呢，是因为我本身呢，对于这种新鲜时髦的事物比较关注。 啊，对呀，啊。 然后呢，带着团队呢，去参加了几次轰趴馆的这个，就团建 啊 和聚会。 嗯， 哎，发现真好， 挺好的哈。 对，它是一个私人聚会场所， 对对对， 特别好。 哎， 正好有朋友开这个，朋友说，哦，怎么着，孙长老，你 有 兴趣吗？ 啊，把您的神通分到我们这儿点来。 我研究了八个月， 哦， 我才同意。行， 哦， 咱们一块干吧。 这是和朋友一起来干这个事儿啊。 对， 嗯，你看你还挺关注时尚啊。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这个轰趴馆的这个词儿吗？ 那也是聚会呗。 哎，还不是我自己的聚会，是我那小孩儿，哎，他们在大学里边，嗯， 啊， 他们搞这种聚会。我说去什么地方啊？我们去了一个什么什么轰趴馆。我说轰趴馆是什么玩意儿啊？哦，他给我发过那个图来啊，这一看，哎，一个大房子，哎，这个分好几层，哎，有这个专门娱乐的区域，哎， 有吃饭的， 吃饭的地方， 有 KTV， 哎，还有唱歌的，还有这个搞这个游乐的、游艺的。哦，我说这叫轰趴馆啊，还能在那个院子里那露天上搞个烧烤啊， 小烧烤，对， 哎， 特隐私， 哎，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这个，它也是随着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是不断产生 多元化， 对对 对吧？ 新的东西，所以对于这些新的东西，你也时刻关注。 我得关注，我怕我老了， 怕你老了。有的人形容说，哎呀，这个孙健他是一个很善变的人呐，他老爱尝试不同的事物，不断的挑战自己。你对这个评价你同意吗？ 其实我的心不变， 嗯， 心不变，就是我一直追求的快乐、阳光、正能量的这心不变。 嗯， 但是呢，是因为我们这社会发展的太快了， 嗯， 所以呢，我自己的这个很多的思维是跟着改变的。 哦， 跟着改变也一定是找适合自己的性格、秉性、能力的地方我去变。 嗯， 但是爱自行车。然后呢，永远做好事儿，永远保持善良正义， 嗯， 这个不能变， 哎， 这是原则。 据我们了解，你对于你感兴趣的世界，你这都要去体验体验、研究研究啊。去年2017年啊，你跑到人家房地产集团里头去打了一年工。 啊，这个太有意思了， 啊， 这个一想想我这脸上就挂着那个特别开心的笑容。 你去的哪家啊？是潘石屹那儿啊，还是王石啊？ 哦，不是不是不是，啊，也是朋友介绍的， 哦， 然后当时因为正好创业失败， 嗯， 想好好的那个反思反思自己， 嗯嗯， 正好呢有一个朋友呢邀请了我好长时间， 哦， 因为我呢在之前呢我是规划工程师， 嗯， 同时呢又做这个叫广告传播的宣传策划， 嗯， 做了一年多的文旅。然后呢，人家集团呢，刚好房地产集团呢，人家想招一个这个营销总监，说，哎，孙健你去不去？我呢考虑再三，后来觉得还是去吧。 嗯， 这家公司呢， 在河北涿州体量非常大，我呢也想的是什么呢，我一辈子呀要么自己创业，要么在上市集团，要么在水利设计院呢就是象牙塔里面，我想作为男人这个一生谈资，你是不是得去一个不同的世界去体验啊？于是呢就到了河北涿州给人打工， 是吧？ 哎， 这个也不一样的感受，假如你是去那儿买房当业主的话，人家对你是一个态度，你到那儿说，你说老板我来找工作，我给你工作吧，他可能又是一种态度。 对呀、啊。但是这就是练心啊。哎，我就觉得我在那儿我得到的磨练呀、特别的棒， 是吧？ 心里头啊肯定会有压抑。我的性格呢比较飞扬跋扈，就是比较飞扬跋扈自鸣得意那种啊，就跟大孔雀似的， 是吧？ 所以呢我到那儿呢我是为了练心练智、 就是 磨练自己， 看看我在别人的羽翼之下的时候我怎么来收敛自己， 收敛自己，然后把事情做得更好、因为你得让人家大老板更满意。 对我就不能像这过去大孔雀似的我自个儿老炸毛，这不行。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 所以这个对于你在以后的这个创业其实是非常有好处的， 非常有好处， 你就能够体会到你的员工是一种什么状态。 对呀、 你 所以说这所谓的人文管理嘛，就都明白了。 这个大概干了多长时间？ 干了这不是干了一年零两个月， 一年零两个月。 去年六月份过去，今年八月份辞职。 哦， 辞职完了之后，马上就浪迹天涯，去西藏二十多天。 嚯！ 然后参加这个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主持人。 哎， 又半个多月。 不是你等会儿，主持人哈、连我们饭碗都抢， 涉猎颇广。 环中国自行车赛的主持人。 对， 不是你这主持人什么呢？你是现场主持啊，还是说在这个比如说电视台这个转播的时候你主持啊？ 第一届我是做专业解说。 哦， 但是后来呢，这一届呢，我是整个同场的嘉年华主持。 哦， 就是他这种大赛啊，是国字头的大赛，他呢要跟当地的民众呢要做互动，规模都非常大，然后呢也有好多赞助商。 哦， 我呢是整个大嘉年华的那个主力主持人，第一主持人，和当地的主持人配合。 哦，就是比如说到了某一站，人家本地出于主持人， 我这边我上， 你代表这个主办方， 对， 你来跟他们合作， 给他们讲我们环中赛，给他们讲骑行的魅力，然后组织各种嘉年华活动，接受电视台采访，就是这些， 还是一个挺有挑战性 的，而且是每一个地方，一共是13站，13个城市。 哎呦，那这每个地方它都，比如说 非常不一样， 风光不一样，风俗也不一样， 对呀， 骑行的路线也不一样， 对，骑行路线包括它的民风文化什么的。全都不一样， 能看到很多的新鲜事物， 这就是生命的宽度嘛。 这也是一种积累啊，这叫什么，过去讲走万里路是吧，这读万卷书， 读万卷书， 实际上你借着这个主持的这个工作啊，跟着人家这个自行中国环中国自行车赛，那你也基本上就环中国了呗。 对，是这样，我也环中国了， 走了这么一大圈儿啊。 对， 回来以后当然应该是感悟颇多。 那当然了， 是吧？ 反正起码就是自己很开心，也锻炼了，锻炼身体。 其实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其实你的怎么说呢，好多的过去的想法和设计它逐渐的也被接受，或者说慢慢的也在可能会变成一种现实吧。啊，你比如说过去你那个叫什么水利结合交通的是吧， 那个是我的一个 想法， 非常持久而且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对， 现在可能这些设计呢也被同行们 逐渐采纳， 逐渐的采纳也接受啊。包括你说那个就是河道是吧，这个你把它改造的时候你别光是想着它怎么保护这个水， 对， 你给河道这个两边你做成景观 啊， 是吧？然后让它发挥这个功能，是吧？有这个实际利用的价值。其实我们如果出去走走的话啊，这个好多地方，它的尤其是有大江大河的那种城市，它在城区的这段河道啊，都会建设的非常漂亮。 对呀、这是我们城市的需求。 对，如果你想你到重庆，是吧？你那嘉陵江两岸，你到了其他的城市，有这个河的地方，它都是很美的。包括咱们北京现在也逐渐的在发展，我觉得。 对啊，咱们人啊，就是靠水而居的。 是。 有水的地方，它就一定是就是特别吸引人。北京呢，又是多河富水。咱们北京的河道啊，自2002年开始进行了全面的景观改造。之前咱们北京的河道是以防洪为主。 对。 就是这水别给我这个暗坡冲塌就行。 对。 全是硬质的。 你看小时候我们生活的那一带哈，就离那个坝河。 哦，哎，比较近一点啊，太阳宫那块啊， 对， 当然 东坝河和坝河， 哎，不大的那么一条小河。我小时候那印象啊，它就是个臭水沟， 就是一臭水沟， 哎。 对。 后来等到我这个青少年时期啊，就是它改造了， 它还清， 哎，把这个石头砌的那个河坡都给砌上了。 对，因为它进行了防洪了， 哎。对，哎，两边呢，那个就是有那个栏杆了， 嗯， 哎，能走路了。但是呢，它还没谈到一个景观的这样的想法， 对对对， 哎。前些日子我又坐车从那块儿经过，我一看，哎呦呵，这家伙这是小公园了。哎 呀，确实是。 对，就是他这个理念也都是在逐渐的成熟和发展。 这个是咱们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需求。 是， 你这个生态宜居，咱们每个城市的人，咱们不光是天天的劳作呀生活， 嗯， 咱们还有对景观对美好环境的追求。 对，所以这些河边上啊水边上你现在去看看都差不多，哎，有一个小设计在里 面，有那种景观的， 哎， 有那种亭台楼阁呀什么的。 上一期节目你也讲到了，就是甚至在到京西，你到这个永定河的两岸， 对， 哎，它都会有这样的什么小烧烤屋啊，啊， 嗯， 这个林荫道啊， 咱们叫微景观小， 哎，对对对，都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丰富啊， 嗯。 也可以说你曾经为这些设计、这些想法贡献过你的智慧 啊，毕竟规划工程师嘛。 当然了，孙健除了这个骑行，还有这个设计河道景观这些水利工程的这个动脑筋之外呢，他还有更多的、更广泛的爱好啊。我听说你对这个冰雪运动啊也有兴趣，而且也钻研过， 过去当过滑雪教练， 还当过滑雪教练呢。我的天， 对对对， 要当教练你得滑得相当好， 兼职嘛，就是周末为了满足自己对滑雪的追求。 哦，你是现在还在滑呢还是 现在也得滑呀？夏天骑车，冬天滑雪。 哦，现在是这么一种状态。 对对对 啊，你还有个石景山冰雪协会副会长的职务 啊。这个是刚当选的 啊， 嗯， 那面临着马上咱们北京啊联合这个张家口咱们要搞这个冬奥会了啊。 对 啊，哎，这个准备工作也是越来越紧锣密鼓，那我想在这方面是不是你的任务也会越来越多呀？ 对啊，我得利用我的工作业余时间和我们的冰雪协会的这些仁人志士们，这些好朋友们一起呢，为咱们北京市民啊提供一些像诸如我提出来的计划，冰雪安全大讲堂，或者是青少年冰雪计划，就是上雪计划，时间课，我们得做一些这样的事儿，让咱们更多的这个咱们北京的民众们了解冰雪，热爱冰雪，支持呢2022年的冬奥会。 哎，这也是你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新的目标吧？ 哎，新的目标， 让更多的人上冰雪。 对，当然了，这个更多的精力呢，你还会投到这个骑行和这个水利方面，啊。 对对对， 听说你还有一个共享水系的这样的一个设想。 哦 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讲， 嗯， 因为我呢是水利方面的规划工程师， 嗯， 又偏重于咱们水利的防洪和景观， 嗯， 然后呢，我呢又是自行车爱好者，又一直在， 哎， 在给咱们北京市团市委啊什么文明办做3510大型公益活动， 嗯嗯， 所以呢我在我当年写论文的时候重点的就是把这两项结合，一个是工作一个爱好， 哦， 然后呢共同实现社会价值，怎么呢， 嗯， 利用咱们北京现阶段所有的河道都做景观改造，就不是过去那直不楞登那大直墙了， 嗯嗯嗯， 现在全是缓坡，然后呢芳草阴美，上面呢有各种景观小品，而且上面有人行步道，这叫亲水步道， 哦， 那么呢我想利用这个咱们北京的水网啊，四通八达，纵横阡陌，我想呢用咱们河道配合共享单车， 哦， 坐在这个河坡中间呀，咱们做这个自行车快速交通路， 给做一个专用道。 对， 嗯， 你这样呢好处呢特别明显， 嗯， 远离汽车尾气， 哎， 远离汽车的这个侵扰，因为汽车撞你一下肯定受不了， 嗯，而且你现在在大马路上你找那个骑车的这个道 没有， 费劲 费劲，然后呢你还能亲水， 哎， 你离水面近，而且呢空气还好还安静，关键是呢没有红绿灯， 嗯， 你从桥下穿过，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要是在10公里以内，你骑着自行车你比开车快多了， 哎，对，这个设计如果能够实现的话，那又是咱们北京交通的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了。 现在我很多同事他们在按照这个理念， 嗯， 他们在做， 哦，好吧， 不过难度主要就是投资方， 对，就是也希望能够早日成功啊， 嗯， 跟孙健聊天呢总觉得时间不够啊，洋洋洒洒，一会儿咱们的节目呢就过去了， 嗯， 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你的故事。 好的，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